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北京德云社的郭德纲、于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今天呢，我们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声演员于谦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相声演员于谦除了相声啊，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于谦的母亲呢，十分喜欢看书藏书，在他的影响下，于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藏书。大概是在七八岁的时候，于谦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藏书《三国演义》的小人书。自从有了这套书啊，于谦就天天在家里抱着看。从此呢，于谦也买了不少的小人书，直到今天，于谦的家里还藏着不少的小人书呢。说到这儿，让我们来听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片段《杨乃武写状》。 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啊 啊， 我来啊 啊，您唱着这个， 那你也不能闲着， 我干嘛？ 你给帮个忙吧， 我不会。 你是不会啊， 嗯， 一人唱他不像话，非得俩人来。这事儿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我就听您唱。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我来这角儿 好不好？ 可以。 你来这正合适。 怎么？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哎，我这模样像怀孕的吗？我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我谁装成女的了？ 没有是吧？ 长得就这样。 这就开始，我 来吧， 看我怎么写字儿啊。 哎哎，好，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啊，不多。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哦，让在我背上写，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唱。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好，来吧，啊， 哎，开始， 哎，来吧，我现在就开始吗？ 说吧。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唱啊。 这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怎么了？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真事儿，真着急呀、啊。 哦，得带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对对对对，忘了吧。 情绪呀、啊。 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哎，这个话倒差不多、 啊、哦， 动作你得加上。 怎么还要身上？ 你站着我怎么写啊？ 那我真趴下， 你，啪！ 这是趴下是摔下呀？这个， 你怎 么还啪呀？这个， 你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趴这上。 我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 来来来， 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这还得有身 上。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好， 好不好？ 那咱们来吧， 来， 没问题。 嗯，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姐姐， 你压着我这笔了。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那不怪我，这 我这过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着急别着，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行吗？ 再来， 哎，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发达，苍黑苍苍苍隆咚，一个隆的苍。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你先等会儿，不， 你这孩子呀， 不是啊，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呀？得，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给大伙儿介绍这，怕人不认识。 都知道这 事， 剧情都明白。 那还废话干嘛呀？ 赶紧唱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 趴打躺开躺的浪躺隆咚，一个隆的苍。小白菜也不错， 别说呀、 啊，它漂亮啊！ 不是， 它叫水疙瘩，这完了， 都知道 啊，大冬瓜这都不差着。 我说咱别说了啊， 啊， 这都知道这剧情，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就听您唱， 没废话了， 赶紧吧， 可乐意来这个了， 来吧， 哎，好玩儿，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八大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于老师人也不错， 我干嘛你？说吧，你唱不唱啊？ 我夸他，你知道 吗？你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不要这个了， 不要，赶紧， 直接就唱了。 对， 好，来， 兄弟， 把姐姐背上写吧。 八大 躺开躺的浪胖隆咚，一个隆的躺，听好，写边章，悲痛难忍。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其中，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仙顾私情，各个江湖巡捕当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奉着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村帽子含冤求再审，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烫烫的吧，烫呸、 您这是杨乃武血状啊， 这郭德纲杀猪、 哎、去你的吧。 刚刚为您送上的就是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片段杨乃武血状。小孩子嘛，看书总喜欢给书上画的人物啊添点五官啊衣服啊道具啊什么的，于谦也不例外。小学的时候，于谦看林海雪原的小人书，书里的人物都是京剧里的形象，头戴皮帽，身穿皮毛大氅，脚踩在厚厚的雪里。这小小年纪的于谦看不明白，以为书上的小人都忘了画脚了，于是赶紧一个把脚给添上了。成年以后，每当翻看这本林海雪原的小人书的时候，这于谦那都忍不住得笑出声来。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咱们再来欣赏于谦、李菁、何云伟合说的相声片段《八马褂》。 说这么半天才明白。 明白了吧？ 明白了。 他是因为啊，这风把这篱笆墙给刮凹进一块。 你们俩全这么大身上似的、哎、 我这井才让出去的。 这行，明白了，明知道了、哎、知道了。 说话就按抄劲 儿。哎，你是他可绕远了这个。 哎，您等我跟他说说。 哎，您找他聊聊吧。 辛苦。 好家伙， 辛苦。没有你这样的。哎，你聊聊，你聊聊。亏了你了， 还有这么说话？ 亏了你了，要不然今天麻烦了。 那就是不是？ 你看我现眼了， 下午了， 你瞧瞧， 你哎，哪有这么说话的？ 是， 别这么说话。 哎，行了，我注点意， 费多大劲？ 你瞧，你瞧，你瞧， 擦擦擦， 哎，擦了吧，擦了吧。 错、哎，擦什么呢？这是， 这回这点尿点蹭不到马褂上 了。哎。 行吧， 全蹭脑袋上。 你看，你看， 行、 啊、 行了，这马褂啊， 我再一点穿，再一点穿，我穿多少日子？ 俩月， 俩月。 哦，啊， 够朋友。 你瞧瞧怎么样？ 行，我得着了。 哎， 行， 早还两天，晚还两天、 哎、 没关系。 好嘞， 啊， 走吧， 再一着穿。 哎， 爸， 哎，不用定点了，这回、啊、 走吧， 再聊会儿。 聊会儿，就是老不见了嘛， 就是。 哎，好好聊聊。 我愿意跟您聊天， 是不是？ 哎，对对。 哎， 要有学问人碰一块儿，他这沟通起来方便。 您这么说话我爱听。 对 对对，爱聊天。嗯， 自打我这个井让这风刮墙外头以后 啊， 我就不敢在那儿住了。 那儿风太大了。 哎呦，晚上瘆得慌。 可不是吗？ 房子卖了，卖了吧。 哦， 卖那俩钱儿， 嗯、 上北京我投资搞点运动。 哦，那还喜欢运动啊？ 我喜欢运动啊。 是啊， 那个赛马您喜欢吗？ 骑马？ 哎， 哦，您爱骑马。 那卖房子的钱先买匹好马， 混那可不少钱啊， 是不是？ 嗯， 买了一匹托人，我买了一匹。 哦， 这匹大马， 嗯， 头至尾长丈二， 嗯， 蹄之背高八尺，猪蹄儿的小耳朵， 嗯， 一身的白毛，跟大白段子一样。 哎呀， 一根杂毛都没有啊！ 好马呀， 花了这个数， 80万， 80万 哟！ 买这匹马， 嗯， 我先跟这个那叫什么检疫站呢？ 啊，检疫所， 人家先得检疫。 对， 您说这检疫员多缺德呀？ 怎么了？ 他愣告诉我买的这是骡子，是吧？ 哎。您算碰上行家了，知道吗？他说就算对了，啊，就是骡子啊。 后来我看着也像骡子， 多新鲜呢！这个 80万买一大白骡子 啊， 你说 这俩钱花的，你这、 啊、没办法 啊， 拉着这大白骡子呀， 啊， 我解解心宽吧。 您看着他还能解心宽呢， 啊、 越看越奥特吗？这不是、 哎，走到一个地方 啊， 什刹海。 哦， 后身那哈， 后海 不是有好些茶馆吗？ 哎，对对，有。 我把这骡子拴在门口， 哦， 进去我店里喝口茶。 哎，就去。 这位人要是倒霉呀、 啊，啊， 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怎么了？ 就喝茶这么会儿功夫。 是是， 80万买的大白骡子，掉茶碗里就淹死了。 行了，行了，别往下说了。说吧，这住声吧，住声吧。行了，这别哭了 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越说我越糊涂啊！ 怎么了？ 这大白骡子 啊， 能掉茶碗里淹死 啊？就要掉茶碗里淹死了。 这哪有这个事？ 哎，你不知道吧？ 胡说八道！ 有人知道啊？ 又谁知道？ 他知道啊？问他去。 又他知道？ 问他去。 行行，哎，这边来吧。 哎， 再跟您打听点事儿吧。 您说。 哎，这个。花80万啊，买一大白骡子。 哦、 嗯，啊，这事儿您先甭打合理不合理，咱就先说说这骡子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这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呢？ 我什么事儿都得说两遍了。这大白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怎么回事？ 大白骡子 啊、 嗯，掉在茶碗里头淹死了。 对对， 你没睡醒呢。 干嘛我老睡呀、啊、是怎么 这是几 要加一个呀你没有 说胡话呀 怎么又说胡话 没有的事情、啊、 大白骡子人说的清清楚楚 胡说八道 不是 哪的事情啊根本就没 不是你、 啊、哎 哎哎哎这不你就别说你说话你这个怎么动手啊 怎么动手 啊 这一会儿这就买过 来那我的衣裳你攒着它干嘛呀怎么了这 脏啊这怎么回事啊 那个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 是 那我说的 对 哦 啊 这个大白骡子掉茶碗里淹死是他说的 是没这个事啊 有啊你瞧瞧怎么样 什么事啊这都是 真有啊 真有啊 我亲眼得见呢。 对，好， 行， 行， 我看见了。 您亲眼看见的， 对， 真不容易，全让您瞧见了。 你们聊吧， 我们聊， 你们聊吧， 甭管，咱们聊吧。 啊， 您瞧见了，您得跟我说。 又该我了。 哎，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你要想知道 啊， 好， 好， 我告诉你， 说吧， 我一点不保留，我全过给你。 哎嘿，啊。 这个大白骡子 对 掉在茶碗里 啊 淹死了 是是淹死了 您听着新鲜 太新鲜了这个 我听着也新鲜 你新鲜不像话啊 我听着 您亲眼得见您得说 对 啊 我亲眼得见 对 就这么回事 您说说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呢 对 这大白骡掉茶碗里它淹死了 啊 茶碗大呀 茶碗大 比茶碗大， 饭碗， 饭碗 啊， 比饭碗大的， 水盆， 水盆 啊， 比水盆大的， 水缸 啊， 那也淹不死， 比水缸这大， 那是什么？ 洗澡池子那塘子， 洗澡塘子像话？ 哎，它就能掉进去了。哎，那洗澡塘子能喝茶吗？ 嘿，您瞧人家说的， 嘿。咱们这话在理，知道哪位端着那池子喝茶呀？ 对，端不动。 在理在理。 哎，您说说吧。 他是啊，他掉茶碗里就淹死了。 哎，你还得说茶碗， 他不光是淹， 还怎么着？ 烫， 烫， 水热，他是连淹带烫，那马儿，哎，死了。 哎，好像行了，不，先甭使劲了。您呐，甭说连淹带烫， 连淹带烫， 啊，您泼他身上都死不了。 他眼睁就死了。 是，您得说他怎么死？ 他怎么死的呢？ 是啊。 他不是碗的事儿， 那又什么事啊？ 他有别的事情。 嗯，啊，您想， 别着急啊，我好好想想啊。 哎， 有点乱， 哎， 有点乱啊，别着急，我好好想想。 倒腾清楚了， 哎。这个东西，它是大白骡子， 对， 掉在茶碗里头，还愣烫死了。 哎，对了， 怎么回事呢？ 活人受罪，就这模样。 哎， 在哪儿烫死的？ 在哪儿烫死的？ 茶馆。 哎， 茶馆 后海， 什刹海。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怎么着？ 我想起来了 啊！ 那天我在场， 您不是看见了吗？ 有我， 是 有我 啊，对， 有我。 嗯， 他这个人呢， 啊， 就喜欢牲口， 嗯， 是个马呀、骡子呀、驴呀， 哎，就是骡子。 哎，对对对，哎，对， 怎么了？ 对。什刹海， 啊， 什刹海， 啊， 它那地方有水。 对 对，有水。我在场吗？那天没事了，得，咱们下河，对吧？ 啊， 摸点那骡子， 啊， 对，摸点骡子。哎，炒着吃也成啊，咱煮着吃也成。 对， 你这骡子这么点个，嘣掉茶碗里了，那肯定得烫死。 啊，不， 骡子 不是骡子 啊， 骡子 啊， 大骡子大马，骡子。 您看看， 不是 头之尾长丈二那个。 七十倍高八尺， 哎， 您看见了，这就是， 我看见了， 哎，您说吧，说吧， 我看见了， 啊，能给您讲清楚了， 啊，对， 啊， 我在场吗？ 啊，对， 我在场， 是 有我， 嗯， 你想起来了吗？ 啊，对，我 有我， 要不让您说呢？ 对， 对， 有我，还有我师父， 郭德纲啊， 您熟悉吗？ 废话，废话， 对。有我师傅 哦， 有我师傅， 嗯， 我师傅这个人呢， 嗯， 就爱吃骡子肉， 我可没听说过啊， 什么爱好啊？ 就喜欢这口 哦， 就想吃骡子肉。 是 那天约他吗， 嗯？ 一块喝茶，正好他签那个，在门口拴着呢。 对， 进去以后， 嗯， 我师傅有个爱好， 嗯，什么爱好？ 喜欢养草虫， 哦，叫秋虫， 蝈蝈， 呵， 就喜欢这个 哦， 在怀里老揣着， 听叫。 一看，哎， 嗯， 外边一个大白骡子， 是 好东西， 嗯， 一问是他的 哦。 你像他好谝呢， 那 这 可不是， 这好东西 还好东西呢，这 我师傅哎， 嗯， 好， 嗯， 我也喜欢他 哦， 卖给我吧。 哦，要倒， 他不卖， 不卖， 凭什么卖你呀，啊？花那些钱卖你？ 嗯嗯嗯， 我傻呀我， 还真是不机灵， 是不是不机灵？他不卖， 嗯， 我师傅已经不卖拉倒， 哦， 我玩我的虫， 对，算了， 把这个蝈蝈葫芦从怀里掏出来了， 嗯，也舔一舔， 一看这个， 嗯， 呼呼呼叫唤，他一听 是叫唤， 他一听，嗯，来精神了他， 啊， 这是什么东西？ 是是， 没见过吧？ 啊， 蝈蝈， 哦， 草虫，好东西， 舔。 卖给我吧！ 呦， 嗯，凭什么呀？ 嗯， 我这玩意儿能卖给你吗？ 嘿， 不卖，正说不卖。 嗯， 来了撮合人了。 谁呀？ 张文顺。 哦，张先生。 哎， 哦， 遛弯从此经过， 嗯， 一看，呵，要吵起来，别吵别吵，怎么回事啊？把原因一说，我做主了。 哦， 我担保。 是。 交换一下。 哦，换了。 换一下。 哦。 这骡子呢就归我师傅了， 哦， 这蝈蝈葫芦跟蝈蝈呢， 嗯， 就归了他了， 这挺好吗？ 哎，他接过来呢， 嗯， 咱打电话， 嗯， 打电话， 是 什么高峰啊、曹金呐， 啊， 什么乱七八糟都叫来了， 约来了， 哎，咱看看我这蝈蝈， 嗯， 都来都来，这蝈蝈在里头闷得难受， 哎呀， 这就别学了。 好容易见点凉快风啊， 嗯， 这蝈蝈，抻 了。哦，您在吓着我， 窜出去了 啊啊！ 正好倒的一碗热茶， 哦， 噗，掉茶碗里了。 你看看 这蝈蝈， 哎， 死了。 哎， 他哭了，哎呦，我的蝈蝈嘞， 不蝈蝈吗？ 哭蝈蝈啊！ 是啊， 蝈蝈怎么来的呀？是拿大白骡子换来的。这蝈蝈烫死了，不就雅茹烫死一个大骡子啊？啊！ 不瞒您说啊，我替您累得很。哎呦，行了。 哎呦， 好， 哪能那样？ 你瞧瞧。我说话不就爱抄个劲儿吗？ 那我可绕远了，这费多大劲呢？ 对，砸！ 我都快 要我来了， 要了命了， 亏了你了， 亏我了吧？ 亏你了，这马褂拴的你死， 好， 你死了，这就是装过啊， 真像还 行， 这还不还都没关系了， 我穿就死了啊， 豁出去， 哎，走， 再聊会儿。 哎，聊会儿，这我爱跟您聊天， 快聊，快聊， 哎， 聊会儿不碍事啊， 爱跟我聊天吧？ 哥，您这长学问， 你瞧瞧， 嗯， 这个自打蝈蝈烫死以后， 哦， 我就下了心了。 干嘛呀？ 原来不懂这玩意儿啊？ 对呀， 我要早知道过过风，我在拧盖呢。 就是 他烫不死啊！我研究这个 哦， 草竹 啊，从先开始研究了。 哎，就前些日子嘛，夏天，最热的时候 哦。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正在床上躺着呢。 啊、 夏天开着窗户 哦， 我就听我们楼底下那草坪里头 啊，这是 蛐蛐叫唤呢。 哦，有蛐蛐。 我一听有蛐蛐，我说媳妇儿起来逮蛐蛐去。 嚯， 我们俩人起来拿着签子，拿着罩子，拿着小铲儿， 哟， 下楼逮蛐蛐。 嗯， 我们家住三层， 是 到楼底下一看，这草坪里头 啊，就在草坪里头， 在北京站呢。 啊，北京站， 我们俩打一三轮奔北京站。 嚯。 到北京站一听 啊，对，北京站 没有， 怎么 在唐山呢？ 哟， 追在唐山 啊， 到唐山一听， 就在唐山， 在大连呢， 跑大连去了。 到海边上一瞧， 哦， 哇，这蛐蛐正游泳呢。 啊， 我瞧见这蛐蛐了， 嚯， 这脑袋 啊， 就跟咱们这剧场这么大个儿 啊， 连靴带眼14列火车那么长。 哟， 这俩眼睛 啊， 跟探照灯似的。 会， 这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我拿一小线儿，把这蛐蛐拴好了。 对， 我媳妇在后头推着 啊， 我在前头拉着。 啊，不，这 回北京。 这别说， 这我得卖80万。这个 哪儿啊？着吧，这骡子那是怎么着？ 啊， 行了，别说了，您这就太云山雾罩了。 怎么云山雾罩？ 什么呀？这是真的吗？这个 是真的， 没这么回事。 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啊？ 他知道啊？ 他知道？ 你问他去 啊？我真得问他去，来点儿去。啊，干嘛你这？ 不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学的于谦，在德云社遇到了一般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那头一个就是搭档郭德纲。于谦说，别看郭德纲年纪比自己小，可藏书啊却比自己多。于谦和郭德纲看书的品味比较相似，都喜欢中国传统文学。虽说两个人并不是因为共同爱好传统文学而走到一起合作的，但却是两个人多少年来默契合作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人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回对。 经典名段。 您还记得这样一个人物吗？他巴结领导，他肯世故，谙熟走后门的各种路子，到处拉关系户，什么早点铺、布铺、肉铺、医院，连火葬场也不放过。他所谓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不过是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拿病假条换汽车用。往火葬场里送死人，他也张罗，一个月呀，净烧了15个。他还脸皮厚，对所作所为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没错，他就是万能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呢，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经典相声段子《不正之风》。相声《不正之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万能胶。正如相声买猴问世后，马大哈成了那些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的代名词一样，万能胶也成了走后门大王的代号，流传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上。现在呢，让我们来听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不正之风》。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你给我办什么？调调工作好不好？ 不行、啊、别的工作干不了，就能说相声。 要不这样，我给你办两间房你住好不好？ 房子 你在单位 里。我有住的。 别客气别客气。 不我有房子住。 别客气。 是 我真惦着跟你交朋友，我给你办两间房。 我有房子住。 你客气什么？你当着各位不好意思说，打肿脸充胖子，你哪来的房？你 有有有。 我给房管局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个单弦，你那儿住去。 你给我办什么？ 我给你办个单弦，你那儿住去。 我不要单弦。 你要什么？ 我要大鼓。 大鼓干嘛？ 什么叫单弦啊？ 住房一个单弦一单弦的， 自己一个门、 哎、 里边有两间的有三间的、 哎、 那不叫单元吗？ 啊、哦，对对对，我给你办个单元。 他连个单元都不懂，你看了吗？ 我给你办个单元，你那儿住。 办几个？ 一个。 不去。 怎么？ 办俩都不去。 为什么？ 我情愿在那小屋救活，我对你有怀疑。 怀疑什么？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嗯， 我给你办办， 没 啊，你呀、啊嗯，有房也不是好来的，